最近呢，有一个短视频的社交 APP 几乎引领了年轻人生活当中的大部分的潮流取向。在这个 APP 当中出现的餐馆、推荐的产品、分享的地方，甚至是吃货们带来的美食、日常生活当中的小妙招，然后都被大家疯狂的传播，带动了多维度的行业的流量。网红们不再只是那些淘宝店主和这个满脸玻尿酸的我们所谓的蛇精脸，还有可能是你邻居家里面那个练太极的大爷，浑身是戏的女汉子，或者一只会和你击掌的短腿小柯基，还有那些可以跳海草舞的猫咪们。尽管视频只有15秒的时间，但是还是浓缩了无限的可能。当然呢，这个平台还推活了一大波的流行歌曲。现在想起来这首歌，我相信你一定非常的熟悉了。这里是想和你玩转生活永不掉队的朝夕音乐 Fresh Radio。Nobody ever knows, nobody ever sees. I left my soul back there, no, I'm too weak.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 Most nights I sleep when I'm alone. Now please don't go. Oh no, I think of you whenever I'm alone. So please don't go. Cause I don't ever wanna know.Don't ever wanna see things change. Cause when I'm living on my own, I wanna take it back and start again. Most nights I pray for you to come home. I'm praying to the Lord, praying for my soul. Now please don't go. Most nights I hardly sleep when I'm. Please don't go from Joe Adams. 一双蓝眼睛，然后让这个小男孩显得特别的迷人。这首歌来自于 Joe Adams, Please don't go. 抖音上面的小伙伴呢，会举着手机，然后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打响指，把它们剪辑在一起。那个哼唱的调子我就不学了啊，总之不怎么好听，让这首歌变得特别的魔性和洗脑。我相信很多人除了对开头部分的那段哼唱非常熟悉之外呢，其他的内容应该也是没怎么听过的。所以今天听过这首完整的歌曲之 候，是不是觉得哎，好像这首歌还真是蛮不错的？2012年的时候，15岁的 Joe Adams 参加了澳大利亚版的 The X Factor， 虽然呢在比赛当中非常的被看好，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他在训练营的环节当中就被淘汰掉了。不过好像早早的从比赛当中抽身，也给了他更早的去签约唱片公司的机会。2015年，他发行了这首 Please Don't Go， 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很多个国家的单曲榜上都打入到前100名的位置。2016年，他被 Spotify 评为25 Under 25， 25个25岁以下的音乐人的第16名。当然了，他在去年还发行了一首新歌啊，你可以找来听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也是非常非常新的一首歌曲，叫做 Satisfy from Years and Years。 In the night you come to me, 'cause I'm the one who knows who you are. Ooh. Give me your confession, saying daily life's been tearing you apart. Now I'll walk through the fire with you, 'cause I know how it can hurt. We ain't cut in two and afraid, so don't break.You don't have to be straight with me. I see what's underneath your mask. I'm the man like you. I breathe the richness of the dancer's dance. Oh, and there's fire in you, and you know it's gonna hurt being cut in two and afraid. So don't break. 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关爱青年计划，两个平台都能够找到我。当然你可以在关爱青年计划里面点视频直播，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啦。当然你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跟我更近距离的来沟通交流哈。那这首歌相较于 Years and Years 之前的曲风呢，其实有了非常大的改变，不过这也正合了主唱 Olay 的意。他曾经表示说，希望大家能够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一脸蒙圈，然后还非常的兴奋。而且 Olay 还说，他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专门隐藏了一个部分的内容，就是为了让观众能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完善一下他们心目中的故事哈。 Olay 说， Jump down the rabbit hole with me and let the imaginations run free。什么意思呢？就说跟他一起跳进了这个兔子洞，其实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那个洞啊，那个入口，然后 Let their imaginations run free， 让你的这个思维，让你的想象力天马行空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又有点神秘莫测的感觉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可口可乐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主题曲 Jason Derulo Colors。 Oh what a feeling, Look what we've overcome、oh, I'm gonna wave away my flag Count all the reasonsWe are the champions. There ain't no turning, turning back. Saying, oh, oh, oh, can't you taste the feeling, feeling? Saying, oh, oh, oh, we all together singing. Look how far we come now.Your colors Ready to people A new day has just begun And I wear my colors on my back We created equal One race and that's human Can't wait till they all see that Say oh, oh, oh Can't you taste the feeling 前面那首歌 Jason Derulo 为可口可乐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献唱的主题曲 Colors。 Jason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曾经说过，说这首歌的创作融合了他对于2014年世界杯主题曲 We Are One 的延续。后面这首歌曲来自于因为 Kingsman 片中插曲 Feel the Love 一炮而红的 John Newman。虽然 John Newman 对于很多欧美乐迷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新的人，但是他已经长期的存在于各种大咖的 featuring 列表当中，加之非常极具特色的英国式的发音和类似于蒙德的 Shawn Mendes 的声线哈，相信不久之后他就会被很多很多人知晓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 Own City， 是的，你没听错， Own City 回归了，他带着他的新歌叫做 New York City 重新回来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I'm digging through the glove box. I thought I had a map in here. The driver's door doesn't lock. I bought the car my junior year. There's candy in my backpack. And you can pick our soundtrack. We're heading for the East Coast tonight. So pack your bags and hold on tight. Cause we're taking off.On the dashboard, we're driving with the windows down. Did you forget your phone cord? We'll buy one in the next small town. Get dinner at an IHOP, a shower at a truck stop. We'll listen to some Johnny Cash. Take my hand and don't look back, cause we're moving on. 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在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都可以亲密的找到我来跟我互动哈。同样也非常欢迎你来关注一下我们频率的全新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那个视频直播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节目了。当然呢，朝夕音乐是没有视频直播的，大家可以来听音频哈。稍事休息一下，别走开，马上回来。